第145集，我来处理。洛伊揪着温小辉的领子，眼球上的血丝好像随时会爆炸，狰狞的面孔最终被痛苦淹没。两人怒瞪着对方，恨不能用眼神将对方扒个干净，看看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。可惜，他们之间隔着的岂止是衣服、血肉、骨骼，还有一次次欺骗与伤害后那难以填平的沟壑。最后，洛伊慢慢松开了温小辉的衣领，将他放下了。温小辉的脚板踩到地上，心却始终悬在半空。他慢慢蹲下了，疲倦地捂住了眼睛。 我害怕，他如果伤到我妈。 洛伊低头看着温小辉，看着那纤细的好像不盈一握的脖子，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，不如一起去死吧，那样他就没什么可烦恼的，也不用担心温小辉离开他了。可是他舍不得，他始终记得曾经温小辉脸上那无忧无虑的笑容，好看得不得了。他想把他亲手夺走的笑容还给温小辉，他想再看看那样的笑，即使不是为了他。洛伊也蹲了下来，摸了摸温小辉的头发。 我会保护你和你重视的人，我会再增加多一倍的保镖。你如果实在不放心，就尽早让阿姨回美国吧。 那个保镖怎么办？ 我来处理。 他说他要的那些东西是你从我家墙里挖走的，是不是？ 是。 所以我爸妈知道那些东西？ 你妈应该不知道，但你爸肯定知道。他是想保护妈妈吧？我看了那些资料，不是一般人能搜集来的，至少当时才20多岁的妈妈做不到。那些资料藏了那么多年，直到妈妈走之前，长兴才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，开始疯狂地找。他们落到我手里是好事，如果是被长行先找到了，他不会放过你们母子的。 温小辉想起自己的父亲，他父亲已经走了10年了，面容在自己印象中都已经有些模糊，但他始终记得他父亲是个刚毅有担当的男人，即便当时把雅雅赶出门，也不可能对他的困难坐视不管，这确实像他父亲干的事。原来早在10多年前，他就已经和他们的恩怨有了瓜葛。温小辉抹了把脸，站了起来。 我回家了，这两天把我妈送走。 温小辉记得燕燕的生日也快到了，可冯月华似乎没打算回去，他要去劝一劝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单独行动了。老吴在外面，他会24小时跟着你。 老吴就是那个曾经救过他的长行的司机，是洛伊很信任的一个保镖。温小辉皱起眉，他想问问洛伊是为了保护他，还是为了防他。可他知道，问了也没意思，恐怕两者都有吧。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，不只是他对洛伊。温小辉回到家就开始劝冯月华回去给伊恩过生日。冯月华觉得自己刚回来没多久，不想这么快回去。最后温小辉骗他说自己下个月也一起过去给伊恩庆生，这才让他同意。温小辉立刻给他买了3天后的机票。 搞定了冯月华，他又给罗瑞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想去澳洲散散心。罗瑞几次邀请他都没时间，这次听说他要去，高兴极了。 哎，我家在澳洲的大 house 超级漂亮，请的是当地最好的设计师，前面是个小牧场，后面有河。 行了行了，死富二代，显摆800回了，这回啊，我终于能去吃你的、喝你的、睡你的了。 嘿嘿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啊？ 下个月吧。你先回去陪陪你父母，然后给我准备准备，我过两个星期就过去。 行啊，正好我妈前几天打电话还说想我了，我也该去休息休息了。 啊，那你赶紧去吧。 温小辉知道长行的二婶最迟下个月就要判了，这段时间长行一定是像疯狗一样找办法自救，那个保镖找到他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至少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冯月华和罗瑞送到安全的地方去，等案子尘埃落定了，他才能放下心来。有洛毅去收拾那个保镖，他应该能安全地把冯月华和罗瑞送走。两边都确定下来后，温小辉感觉比去了一次健身房还累。他想起在彭城的生活，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转移注意力玩命健身，回来之后却一次都没有运动过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想忘洛毅却忘不了。可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剥夺洛毅的存在感。温小辉在家闷了三天没有出门，冯月华想出去买点东西带回美国，都被他以雾霾太重阻止了，说自己去的时候再给他带。罗瑞速度很快，买了机票就飞走了。店里有成熟的经理人和西点师，他完全不用担心。平时电话短信不会断的洛毅，这三天没有一点音信。他说不上心里什么想法，隐约是有点担心吧。毕竟那个保镖是个危险人物。虽然洛毅更危险，但两人最大的不同是那个保镖已经是亡命之徒。他这三天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打电话去问问洛毅的情况，却又不想显得自己关心。他和洛毅处在一种极其微妙的境地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在其他所有人眼里都是一对儿，可只有彼此知道难堪的真相。只是一种生活过得久了，难免就习惯了。他现在已经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情。毕竟他也没有别的选择。毕竟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无法接受别人了。所以如果一切都结束了，长行的事尘埃落定了，他就和洛毅这么过下去吧。不再谈情爱，不再谈从前，只是搭伙过日子。只要有机会，谁都想活得轻松一些。冯月华回美国那天，他和老吴亲自去送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招了司机呀？哦，是乐意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哪会买这种商务车？乐意今天不来吗？ 啊，他有。 话音未落，温小辉的手机就响了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正好是洛毅打来的。他大概能猜到失联了三天的洛毅打来这趟电话的用意。果然一接电话，那头传来洛毅好听的声音。 小辉哥，这个点儿阿姨该去机场了吧？ 哦，正在路上呢。 让阿姨接个电话。 车厢里安静，洛毅的话冯月华听得一清二楚。温小辉扭头一看，冯月华已经伸出手来准备接过手机了。他心里有些郁闷，把手机递了过去。 喂，小洛啊。 冯月华轻咳了一声，大约是想维持威严，可就连罗瑞都能看出来冯月华对洛毅很满意。虽然心里有一层隔阂，也有很多让他不自在的因素， 可单单对洛毅这个人，他满意。 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本来想去机场送您，可是公司临时有很重要的事，我走不开啊。 没事儿，你都让司机来了，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。 嗯，那是，您下次回来，我一定亲自去接您。祝您一路顺风啊！您需要什么东西，就跟小辉哥说，我给您寄过去。 啊，好，好，好啊，不麻烦你了啊，下次见。哎呀，这孩子别看年纪小，真挺会来事儿。 温小辉心想，洛毅的心思他们这些人加一起再翻倍都追不上，所以他丝毫不意外冯月华会在见了洛毅之后态度大变。毕竟他们只接触了3个小时，而他和洛毅在一起足足3年，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看清这个人。路上冯月华不住地嘱咐温小辉，如果可以就和洛毅好好处，但一定要保护自己，要为自己着想。温小辉点头称是，可那些话却怎么也听不进去。把冯月华一气儿送进安检口，温小辉才彻底放下了心。现在冯月华走了，罗瑞也走了，长行就是手再长现在也无暇伸到国外去，所以现在只等案子的终审，他想彻底从那团阴影中抽身。